清楚是真是假，干脆不去想。Love, love is pain。 说了多少遍 ？That's why love is pain。 又是那么甜。 爱的错也没有错与对，没有人的故事可以代表一切。 迎新春，惊喜好礼送不停。2月11日前，办理一年宣慧宽带，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3个月，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宣慧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。详询客服71501666。江湖招募令到 ，FM 1033喊你来上班啦！是的，你没有听错 ，FM 1033现诚聘广告销售精英，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，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，快到碗里来！如果你不畏困难，总有新点子、新办法，我们等的就是你。更多机会，更大平台，待遇优厚，还等什么？我们在这儿，你在哪儿？详情请咨询17701151033，17701151033。 喜迎新春，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，2月27日到3月30日，二头号复选单注每注奖19元，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，奖金派完为止。 我下雨天，人挤人的咖啡店，找一个能想你舒服的角落，看着情人肩靠肩，慢慢转给我视线，有个女孩让我好想念。我的心已经飞到这个城市另一边，只看着你我爱的脸，我心里的感情都对你说。那马路上天天都在晒，而你的人天天在热爱，没有你日子很依赖，原来这样就是恋爱。我想要你在我身后，想象生命中的一切，我想要天天说，天天说，天天给你说我有多爱你。在海洋天或下雨天，人挤人的咖啡店，找一个能想念舒服的角落，看着情人肩靠肩，慢慢转开我视线。 上天天都在晒，你的人天天在忍耐，为你日子很迷白，原来这样就是恋爱，我想要你在我身边，这是生命中的一切，我想要天天说，天天天说，天天地

是你错开。